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个题目咧就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嘅。咁啊有个问号噶吓，咁啊呢个咁可能系叫粤语长片式嘅一个嘅题目咧，就正好咧就话我哋今季历史系咁话最后一集咧嘅一个好题目嘅。讨论嘅咧当然咧就如大家所知嘅，就系和解嘅问题啦。咁啊讲和解咧，就有我啦、家齐啦、小毛同婉娴啦，摩尼都未必系即系能够讲得和解讲得好好噶，可能咧心中怒火太多啊， 特别我啦，可能 愤怒啊、金刚怒火，所以我哋一定要请位咧比较即系一睇落去比较慈悲嘅啊，就系黄文光教授。咁啊，黄教授已经上过嚟咧，就系我哋 一期一会， 冇错， 黄生好， 重要嘅日子或者重要嘅题目咧， 一期一会，请黄生嚟化解我哋嘅戾气啊， 冇错啦， 冇啲咁戾气围墙， 冇错， 即系我系沙包嚟嘅。嚟啦！沙包好多个嘅， 系啦嗱，咁啊，首先就要即系倾下个题目啦。咁其实今次即系和解嘅题目咧，我哋倾咗好耐嘅。我哋自己一倾啊，咁今次我哋讲咩咧？作最后一集作结咧，上一季咧，其实我哋讲好多仇恨嘅。我哋讲仇恨咧，就做咗一个好长嘅 series， 讲人类嘅仇恨点样累积。咁但系啊，即系都系家齐同我哋讲，其实和解都好重要噶，系咪和解？其实你点谂？ 嗱，其实和解呢个题咧，就唔系小弟谂。咁即係我原本諗嘅就係比較可能都係傾向於嗰個仇恨語言嘅問題。咁但係即係經過我同阿黃教授嘅討論之後咧，我哋有個即係可能覺得咁樣嘅方向比較全面啲。因為我哋講譬如批判有啲仇恨語言嘅時候，我哋好大程度其實係因為覺得呢樣嘢阻礙住我哋同人去和解，或者同人咧可能去走得更近，或者化解一啲咧可能係原本可以唔存在嘅，或者可以消失嘅嗰啲仇恨。咁嗱，我哋講和解咧，其實近年香港咧最多就係喺法律上面啊。我哋見到好多政府嘅宣傳啦，就係、是或者喺法律界裏面去推出，就係、是、人與人之間如果有一啲可能法律嘅衝突、利益嘅衝突，係唔可以透過和解嘅方式嚟處置。咁呢個字眼咧，俾我哋可能俾多啲印象啊，即係近幾年先喺個法律界裏面多啲嘅 promo。咁但係嗱，喺現實生活裏面，我哋可能去思考和解咧，人與人嘅衝突係一個我哋可以去討論嘅地方。咁但係而家作為歷史嘅話題，相信就可能太個別性。我哋今日咧可能想同大家講多嗰啲嘅，就係喺歷史上面究竟或者唔係好遠嘅歷史啦，大概係最近一兩個世紀咁樣啦。咁有一啲好大嘅人類衝突，嗰啲人類衝突咧，結果咧佢哋應該係可以用和解嘅方式嚟處理嘅。咁但係我哋去講嗰啲和解嘅情況，就唔係一定講成功嘅和解，亦都係講不成功嘅和解。咁所以今日我哋可能討論有幾個例子，會同大家去分享成功唔成功嘅地方。 首先，嘉誠正話都講咗，和解有成功與不成功。但喺成功同不成功之前咧，我哋必須要理解，有陣時咧和解係不得不做出嘅。即係我哋去到某一個 moment，我哋必須要做一個和解啦。咁個和解究竟係成功唔成功、唔完美嘅，定係咩咧？其實唔重要。我哋去到嗰個 moment。你都殘曬啦！你唔和解你都唔得，你都要生活落去。咁所以依一個繼續生活落去嘅需要咧，亦都可能係人類嘅必須要面對嘅問題。咁所以我嘅諗法就係、是，我見到個題目嘅好處就係、是，和解其實係人類歷史進程裏面你冇辦法唔面對嘅一件事。仇恨嘅累積係自然會發生嘅事，但係和解嘅出現亦都係無可避免。就算你幾唔想和解，幾唔中意和解，你到有冇問，你都要和解。 咁啊，承住阿嘉齊頭先講咧，即係喺個語言上面，我哋唔和解。就其實只是為一些民粹主義咧，係即係添柴火繼續燒落去。另一方面咧，我又覺得阿嘉齊講得好啱。而家香港越嚟越多人咧，係或者政府推廣呢、這個法律上嘅和解咧，其實喺個社會係幾受落嘅。咁我諗可能同香港人係好強調工具理性啊，即係我同你繼續打官司，打到去破曬產。咁大家都冇好處啊！咁如果一個和解，好似俾我哋一個理性嘅出路，係一個更加符合經濟原則，彼此無論喺金錢資源上面，以至情感上面咧，都會好過啲。不過又咁講，即係我哋亦都可能因為對和解有太大期望咧，即係我諗亦都好多嘢唔係好似電視啲廣告咁樣啊，即係用法律嘅和解方法，咩都和解到嘅。有陣時候和解係一個目標。一個希望，但係亦都可能係一個幻象嚟嘅。 冇錯， 今日咧，個題咧就其實係小弟度嘅 一個問號嘅咧。 頭先阿卓賢講到啱好粵語長片式嘅題啦，咁樣就係、是、冤家宜解就不宜結咁樣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個關鍵就係呢個問號度，我想將著墨喺個問號度，即係其實佢説話好有我哋傳統中國人嗰種大同世界嘅期盼，即係話喂幾時都係咁講噶啦，多個朋友好過多個敵人啊嘛，啱唔啱啊？ 嗱，細侄，我講俾你 講俾你聽啦，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信我啊？樹敵太多，到最後都係你自己麻煩，啱唔啱啊？咁所以我哋中國人都係咁樣，啲長輩一定係同後輩講話，凡事忍讓下，和得就和啦，咁樣又和而不同， 凡事去咁盡， 咪咯， 誒緣分 定定必總盡，係咯，即係但係你諗下，其實即係我哋都係讀歷史嘅，大家即係我哋發現喺歷史上面好多似和非和啊，又和到有啲可能點樣都和唔到，咁所以個問號個象徵嘅意義喺邊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幾個層次嘅東西，可能今日我哋去討論。第一就係因乜事我哋要和。嗯，同埋係有啲乜嘢係可以和，有啲乜嘢係不能和，即係在我嚟講，可能有啲嘢係真係好難和。譬如話牽涉到一啲對於普世價值啊、公義嘅東西，你真係好明顯違背嘅。咁樣企喺公義嗰邊嘅人，就會覺得哇，點同你和解啊？啱唔啱啊？即係你嗰樣嘢違背，所以與內之通義喎所謂。但你話你諗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啊，頭先阿卓賢都講到噶，當我哋真係要去到一個位要和嘅時候，我哋要採取一種咩態度？另外就係當個和解促成嘅時候，喺個和解嘅雙方，其實佢本住一個乜嘢心態睇和解呢件事，即係我係被逼接受啊，城下之盟啦，定抑或係我盡情透過呢個 agreement 攞著數。好啦，再到最後就係、是、有啲乜嘢結係真係好難解，譬如話國仇家恨，即係牽涉到死人嘅，甚至乎係國家與國家之間長期嘅戰爭，或者有啲國家係俾人吞併過，咁跟住然後解放咗之後。嗰、那個民族能唔能夠真係用1200年忘記你嗰個咁樣嘅國仇家恨、其實係相對困難。就算真係和到，背下面潛藏咗，可能都仲有好多民族嘅情緒，久唔久就會爆發出嚟。咁我諗喺歷史上面，我哋好多呢啲例子，所以個問號就喺呢度啦。即係我真係想睇下究竟和解咩一回事咁啊！ 所以我都好認同你講，特別你頭先講到就係話和解上面咧，表面上好似和咗，但係下面嗰層嗰班人係咪真係咁？即係好簡單嘅例子就係中日。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即 是表面上就已經是 政府 層面上已經變了一個邦交國家，但你在下面那層一有些什麼事都會拿出來，就會有些什麼反的情緒啊，甚至乎去到什麼時節啊，或者是兩個國家的一些貿易上的問題之後，又是會煽動下面那層。 你想想譬如香港的 pop culture 呢，我們多久的時間呢，壞人呢用日本人做就可以了，最簡單的。是啊，這個是即是在民間裏面的仇恨。 我們說仇恨、和解，我們好像想的就是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有傷害，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傷害，一個受害者，一個是施暴者，然後施暴者要尋求受害者的原諒，這種是正常我們理解仇恨的方式。但通常實質上出現的仇恨是這樣，是兩邊同時是施暴者，而兩邊同時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所以沒有辦法可以，我是受害者，我要向你道歉。 是啊， 是不是 冇可能。 咁你大家咧，即系大家都明啦，就系翻到屋企同老婆嗌交，就系呢种嘅 case。 唔系啦，呢个 case 系另外嘅， 系另外。 呢个 case 系你大 default 咗咧，系一男方系一定错， 一定错。 系冇错，所以个和解系必定要做。 梗系啦，如果 必定要我哋做， 必定要我哋系。如果唔系，边有安乐茶饭食先？你话我知啊。 唔好搞自己，因为个真正和解嘅意义就系你无谓虐待自己，你明唔明啊？ 所以要立即做。 都系工具嚟嘅， 你同佢嗌，你同佢嘈，你赢咗咁咪点？ 系一场交，所以头家啊嘛。 所以就有趣啦，就係、是、當我哋諗家庭嘅時候咧，我哋深刻覺得 OK， 我可以主動和解，為酬工具理性，為咗安樂茶飯，就和解。但係咧，一去到出面有啲事咧，唔得噶，頂唔住。咁所以你要見到解先。有啲仇恨咧，的確係可以被和解；有啲仇恨咧，就非常之艱難要和解。 不過頭先阿遠行講咧，我覺得我好想又插一句就係、是、講到譬如中日嗰啲情況咧，我細個就有咁嘅經驗啫。細細個屋企就已經講嗱，八年抗戰，日本人點樣蝦我哋，咁啊民族情緒好高啦。大個選擇咗讀歷史，就更加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即係有八年嘅屈辱。特別日本人蝦得我哋最勁噶嘛，咁你直頭係冇辦法原諒佢嘅。咁你就會哇一路都同自己講，我唔要用日本貨。我唔會娶日本女仔，咪當然最後冇娶到日本女仔啦，即係咁講。 係好， 但你打機打得好開心。 冇錯啦，即係我哋嗰個矛盾，你明唔明啊？即係嗰頭個日頭睇住本歷史書或者上歷史堂，嗰堂如果真係講抗日戰爭咧，你嗰個民水同埋嗰個火焰燒到喉咁聲，但放學翻屋企即係做咩啊？就開只信長之夜望， 翻嚟幫襯呢個暗榮。 你見到日本人同日本人打啫，佢哋真係死傷慘重又好嘢， 自相殘殺非常好咁。 冇錯，或者用嗰啲即係因為虛擬遊戲，然後去徵服翻佢咁樣嚟攞翻嗰種情緒。 但係你嗰啲滿足都要講，即係我有啲即係屋企人都非常之仇日嘅嚇，日本人最衰最衰。但係去到日本食嘢啊， 食得好開心 啊，又魚生壽司哇，好正！日本菜都我最中意， 係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中間有一個嘅問題嘅，就係我哋對嗰個仇恨咧，係明顯係有一個方向，而那個方向咧係一個情感嘅東西嚟，佢同你現實生活嘅某啲部分或者好多部分咧，其實唔一定阿蘇氏 啱啊， 係嘛？即係我中意，我唔憎嘅嘢，一講起你問我憎唔憎，我就憎，但係唔影響你日常生活，我哋日常生活咁。但係去到某啲嘅大嘅事件或者某啲嘢一點著咗咧，佢就會成為一個可能一個社會嘅集體嘅一個憤怒，而嗰個憤怒係可以燒向任何一個地方。 係啊，所以人真係好複雜，即係就唔係咁純粹。嘅一個工具理性， yeah. 有陣時候有情感，有陣時候有一啲主觀，有啲嘅直覺，或者係有啲偏見啊。 但我覺得有陣時啲和解，可能情緒上嘅一個畫面都會令你感受到嗰個和解係 work 嘅。即係譬如我記得德國總理布蘭特啊，即係佢喺出訪波蘭，佢喺華沙大屠殺個紀念碑嗰度下跪。即係你其實有陣時嗰陣時啱啱係叫德國。1969年、70年左右啦，開始真係一系列釋放出對當年佢施過藥嘅國家嘅嗰種， 即係1964年就係即係紐倫堡啦，即係開始知道當時集中營嘅情況。咁然後大家知道好多1949年之後當政嘅德國人其實曾經都係納粹有幫兇啊，或者有幫手啦。然後1967年就係世界嘅一個整體嘅一個即係革命啊，所謂嘅抗爭嘅浪潮啦。所以1969年佢嘅依一個行動本身都即係象徵住1960年代呢個年代嘅一個啊，我哋不如。我哋就和解 和解啦，即係嗰啲要仇恨二次大戰到而家都拖咗咁耐咯。 不和解，你話一個好靚嘅畫面咧，但係有啲幻象，我哋要注意嘅。譬如喺一戰裏面，我哋有個經典嘅故仔，就係喺聖誕日咧，德國同埋法國佢哋兩邊嘅士兵咧，佢哋放棄咗啲戰爭，走出嚟一齊跳舞，一齊慶祝。但第二日佢哋再打 過係嘛？ 睇一場波添， 係啊，睇一場波先。兩係第二日再打過，即係呢個好美妙嘅畫面。但係點解呢件事唔可以延續落去？點解就唔透過呢個聖但可以完結咗一場戰爭 咧，係咯，所以呢個真係同呢一個基督嘅大愛有關嘅日子嚟噶嘛， 係 嘛？ 係啊，所以諗起呢啲我就都係永遠諗起仇恨啊，和解諗起魯迅嘅。魯迅當時其中一句好出名嘅説話就係啦：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也不寬恕。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嘅尾講魯迅嘅説話咧，就係佢臨終嘅時候諗一樣嘢，就係基督宗教經常有一種咧臨死啊臨終嘅時候咧，就要原諒身邊嘅人嘅習俗嘅。嗱咁即係講咧，就係話歐洲其實有一個所謂原諒嘅傳統，就話我哋要原諒身邊嘅人。咁啊，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歐洲亦都係得個打到飛起嘅一個地方，經常都係戰爭。我哋話即係以土地比例嚟講，咁細嘅土地裏邊咁多嘅民族，咁多嘅國家。打嘅數量嚟講咧，真係非常之不得了。咁而喺咁多次戰爭裏面，即係你問我自己啊，裏面嗰個仇恨嘅勾結之心，難解民族之多嘅參與，喺歐洲嚟講咧，其實就係一戰，即係歐戰嘅一個情況。咁我成日都覺得，哇！嗰裏邊啲棘咧，真係打到咧難。 我淨係一個巴爾幹半島，我搞唔掂。 係真係非常之難搞。係 啊。 咁啊，嗱，譬如正話你講到巴爾幹半島啦，嗱，即係當時巴爾幹半島啊，即係一諗嘅時候啊，即係咦咁啊，奧斯曼帝國又開始衰弱起上嚟啦。咁巴爾幹又有個真空喎。咁啊，俄羅斯話咁啊，不如我係插手啦。 都係斯拉夫民族。 係啦，我哋大斯拉夫民族站起來咁摧毀，又話好啊，咁我幫你啦。咁我就喺即係巴爾幹半島想伸手啦。咁但係當時其實好多力量都想干涉 帝國啊， 係奧匈啦， 俾佢搞冧咗啦， 係啊，即係各種各樣嘅力量都喺嘗試咧。咁所以你會見到嗰度就成為咗所謂嘅帝國危機啦，或者叫歐洲嘅火藥庫咧，就係嗰陣時發生。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啦。但其實當時世界各地都有好多類似嘅問題出現。 唔係講起歐洲咧，我諗起咧，我以前做過一啲比較啊，嗰啲比較咧就係睇下點解喺中國咧唔係好能夠成功咁發展啲高科技嘅武器啊，咁點解歐洲係勁啲？咁有唔同嘅學者都譬如用個 game theory 啊，或者計個機會成本啊嗰啲嚟到去睇。咁但係即係大家我自己嘅結論同好多人嘅結論咧都比較一致嘅，就係歐洲人係比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國人係更加好戰。 即係佢哋係會習慣或者係會傾向於用武力嚟解決問題。咁而一戰嗰個情況咧，我覺得係一個相當之典型歐洲文化嘅即係大爆發嚟。咁、就係將佢哋累積咗咁多年嘅，即係無論係民族之間嘅仇恨啦，或者係一個武力解決問題嘅方式啦，咁啊同埋可能佢好多殖民地利益啊，或者世界各地嘅爭霸嘅一個總結啊。咁但係我喺一戰咧，佢就係大家即係基本上係冇諗過結果。咁佢哋開戰嘅時候就睇下自己有幾多常備軍。咁但係打打下嘅時候就發覺原來要後備軍或者係可能未訓練過嘅人都要進入訓練裏面，然後去加入個戰陣當中。咁係一個基本上係毀滅性嘅戰爭嚟。咁大家打打下發現咗呢個咁嘅秘密、如果再打落去就會係共同毀滅嘅。咁我諗起啲咩呢，就係、是、一戰嘅結果就係巴黎和會、因為大家都發覺我哋唔可以再打落去。有共同毀滅嘅可能，咁即係除非大家諗住係一齊去毀滅 攬炒， 係啊攬炒嘅嚇。咁、如果唔攬炒就咁，所以嗱和平嘅前提，之所以佢哋可以提出呢個巴黎和會嘅一個決定，咁就因為大家係發覺唔和唔得啊。喺蔡元開始就講咗，咁並且咧，我覺得佢講和一個另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咧，就係、是、起碼冇一方啊係要諗住將對方徹底毀滅。即係如果法國、英國諗住將德國徹底毀滅嘅，或者調翻轉啦，咁就唔會有講和嘅條件，係啦。咁呢啲我諗係即係如果有能夠和談，即係最基本就係、是、我唔理你激唔激進或者係唔係極唔極端，但係最終係你要同人並存啊！嚇，呢個係事實嚟嘅，唔可以。 但係一戰明明嘅歐洲係主要戰場，但係佢牽涉嘅問題咧，偏偏就唔係淨係歐洲，唔係佢中間其實講世界各地。都有啲問題嘅積累咧，你實靠住依次嘅即係一戰之後嘅即係所有和談啦去解決，譬如東亞有好大問題啦。 係啊，你見到當時其實即係每一個國家，特別係喺呢個嘅1870年之後嘅咩第二次統一，同埋呢個意大利統一之後，其實佢哋都對我擴張噶嘛，大家都開始揾殖民地，咁所以變咗咧，非洲已經瓜分咗啦。咁啊，跟住之後就要落到去就係東南亞啦，同埋呢個中國啦。咁所以變咗你會見到就係將所有嘅問題一次過去解決咗佢，就用一個戰爭。但你會睇到好得意，就好似頭先阿嘉齊講，其實佢哋雖然話就話即係要一個戰爭，但佢冇諗住整死對方嘅。所以你會見到成個巴黎和會後尾咧，佢哋講到最重要嘅嘢就係要點樣維持翻或者恢復翻之前嗰種軍勢，即係大家個勢力都係要平等。佢又冇去到嗰個位置就係話你死我亡嗰種咯。 係啊，即係譬如喺歐戰嘅時候，其實中東嘅問題都好嚴重，即係英法主要其實喺中東有巨大嘅力量啦。咁譬如，但係佢哋之間就保持住一個整體嘅平衡，即係簡單講就係、本身仲係奧斯曼帝國，但係佢下面其實已經實質上係英法管理嘅好多個地方，包括就今日敍利亞嘅地方啊，其實有啲已經係歸咗啊英國管啦，有啲就擺落去法國做管治啦。咁就依啲嘅劃界或者依啲嘅所謂管理嘅體系係好難，即係簡單講就係殖民地形式。即係佢哋簡單仲係浮動，咁你喺一個大嘅洗牌之後，嗰啲嘅殖民地嘅權益點樣去分配啊？嗰啲嘅力量點樣分配啊？你嗰個殖民主義已經溫咗可能100年或者100年以上嘅時候，咁你一堆爛攤子，對於其他地方嚟講係生死存亡。你歐戰就分裝嘅，但係對於嗰個所屬嘅地方嚟講，你畫條街就爭好遠嘅喎。咁所以呢啲嘅問題就變咗可能你必須一次過去做處理。 類似嘅問題喺中國都係啊。咁所以點解山東半島嘅權益要由德國轉移到去第二啲國家，或者會唔會翻去中國？呢、這個唔係五四八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經歷咗一次大戰咧，其實有四個帝國係瓦解咗嘅。喺打仗嘅過程之中，俄羅斯呢個帝國就當然佢因為共產主義嘅緣故，變咗係 十月革命， 係啦，十月革命啦就瓦解咗啦。跟住鄂圖曼帝國瓦解咗啦。奧匈帝國瓦解咗啦，咁啊德國自己都瓦解咗。咁喺處理嗰個巴黎和會嘅時候咧，其實我諗最初即係我睇到啲資料咧，其實英國最初以為好快開完會嘅，咁佢哋甚至乎咧嗰時揾一批歷史學家。 當時係咪開會係有個地方？ 即係啊，佢哋最初嘅諗法咧就係諗住揾啲歷史學家研究翻維也納和會。然之後咧就寫翻維也納和會， 所以就係依個圖嘅開會嘅地方啦。 係啦，跟住俾個維也納和會嘅一啲嘅指引佢哋，咁咧就啲英國嘅外交嗰啲去談判嗰啲人咧就諗住揸住嚟，咁點知一坐低嘅時候咧、就發覺唔係咁樣。 就係圖裏邊依個就係即係巴黎近郊凡爾賽宮裏邊 鏡宮， 鏡宮即係其中一個大嘅房間啦。即今日都係留咗喺度嘅重要歷史場。 嗱，鏡宮有和解嘅歷史嘅，不過和解又唔係成功嘅，就係、是、之前普法戰爭嘅時候普魯斯打贏咗呢個法國，咁就喺鏡宮裏邊咧，佢簽訂好屈辱法國嘅和約啦。咁法國呢次贏啦。 咁所以就要喺翻同一個地點咧去舉行翻個和會。 所以開會又咁好難搞啦嚇。 係啊，咁其實嗰個巴黎和會咧，我諗係最初冇一個國家預期到咧係開咗六個月嘅。係啊，因為其實1918年十一月到就差唔多叫停啦。其實點樣停嗰場戰爭，都有人覺得係咁冇停過嘅，只不過係 打少咗啫， 打少咗啫，或者 攰得滯，大家不如坐低傾下。 係啦，即係好似莫名其妙咁就完咗啦咁樣。咁所以其實當時德國有啲人都係。心底邊唔服氣，即係覺得其實未打完場仗，我哋仲可以翻身。不過無論如何啦，咁由1919年嘅一月開始咧，其實拖拖講講咁就講到去六月，咁其實六個幾月，咁呢六個幾月咧係好犀利。即係我哋今日諗下即係無論一啲咩國際會議，譬如話啱啱十一月喺華盛頓即係嗰度開嗰個國際嘅貨幣基金會，或者世界銀行幾日嘅啫嘛，或者遲啲好快去智利開幾日嘅啫嘛。但係當時係六個月喎，咁所有嘅即係 政要啊，仲要 係好多人，即係除咗中間即係即係呢個惠爾遜總督要總總統要翻去美國處理啲事，咁中間即係翻去一段時間，其實幾長時期呢六個月咧，係所有世界各國嘅領袖咧都雲集，咁當時又講緊即係26、27個國家一齊去傾，亦都因為咁頭先我哋提咧，點解啲即係。咁多嘅唔同嘅，譬如歐洲嘅國家或者亞洲嘅國家，咁想去到呢個場合呢，因為大家都覺得嗰個已經變成咗一個嘅即係許願樹，因為世界上所有嘅最領袖都混雜埋一齊，我有訴求，我有想法，就要講出嚟啦。如果我而家唔講呢，就冇機會。咁所以好多嘢排曬落去。咁入面呢，其中有一個好得意嘅一個環節呢，就係即係當大家喺度講緊啲訴求嘅時候呢，咁大家都所謂講自己嘅嗰個嘅即係希望能夠達成嘅目標啦。咁有一個美國嘅即係隨團嘅記錄呢，咁好得意嘅寫返，佢話嗰日好難頂咩事呢，就朝頭早11點到4點就係呢一個嘅波蘭嘅即係 Domoski 佢從14世紀開始講起， 係喎，點解大家都要講歷史啊？ 係啊，冇錯，講咗五個鐘頭，即係五集啫。 即係我俾你知我有幾偉大，波蘭，大波蘭啊！ 跟住之後，捷克嗰個周山旭好頂唔順，結果爭取佢講完本來即刻彈起身就講捷克，佢要講贏佢，所以佢從13世紀開始講起，但係佢就比較力節制，講一個鐘啫。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當時候我諗即係。列強或者係即係當時世界各個領袖咧，都會好意識到、感受到咧嗰個民族主義啦，亦都係因為四個帝國嘅瓦解啦，變咗好多問題嘅處理咧，又唔係單單淨係要解決頭先你提，譬如德國戰敗嘅問題啊等等。咁所以即係相當複雜。咁即係還原基本部，咁和會咁啊，梗係要講話要揾邊個嚟負責啦，咁樣係咪？咁所以就當時候就好多人就去批評，哎，這個和會咧係對呢個嘅德國人太苛刻啦。咁，譬如一個好著名嘅後來嘅即係世界級巨即係經濟嘅學嘅巨子啊，即係海恩斯咁樣。咁當時佢就即係出咗本書，到而家都好受歡迎嘅，就係講即係凡爾賽和約嘅經濟後果。咁其實就話啊，這個咧係一個即係近乎城下之盟咁樣，即係要好嚴厲咁樣罰呢個即係德國人，咁啊搞到 你翻唔到身， 你會翻唔到身咁樣，咁就對佢一個批評咁樣。咁啊，當時嘅海恩斯對列強所有人都即係 唔客氣啊， 唔客氣㗎，即係都即係批評得係幾即係又講翻，即係嗰啲語言係幾得意嘅，即係譬如當時候即係話啊，威爾遜總統係。都唔好識咩事嘅，終於跟住群眾咁走，跟住咧就 話佢太天真啦， 係啦，話佢太天真啦，咁即係好多對各國嘅列強咧嘅領導咧都有啲花名啊，有啲幾唔係嘅描繪啊咁。不過又即係咁樣講，其實當時候我哋即係好容易會用一個即係結果嚟去推翻，就係話因為巴黎和會咧，就後來造就咗呢個嘅即係德國嘅即係嗰個走向呢個 納粹 嘅納粹啊，或者法西斯主義咁樣，咁啊將成件事咧就講得係好差嘅咁。咁我諗我哋係咪好差咁，可能都有一個公論啦。但係我哋試下代入下唔同嘅列強嘅嗰個狀態入邊，諗下其實咧都可以理解嘅。咁有時可能做和解、做和會，我哋都要諗下，其實點解法國人？要咁樣做咧，咁當然頭先嘉齊講得好啱嘅，係一個仇恨，普法即係嗰個戰爭帶嚟嘅仇恨。咁譬如當時候，只要你過50歲，其實 你親歷過 嘅，就親歷過啦，你就會感受到巴黎俾人佔領，凡爾賽 即係嗰個 可能參加嘅巴黎公社係俾普魯斯啲大炮打過嘅， 所以佢哋係好驚呢個嘅即係德國會翻轉頭報仇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是很怕他回頭呢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的。 不過我想其實和會最後是不是真的令到德國受到很大的屈辱啦，跟著德國後來就用了另外一種方法去復興啦，是吧，就是一種不是討的方法， 國家社會主義 變成有這個二戰的出現，是吧，這個都是我們即是當處理一個可能和談啊，或者今天我們看回頭的時候，在一個和會入面，我們真的認真去考慮各方的那個感受，然後就希望去避免的。 還要是贏家和你要和談嘛， 啊， 那你是輸家嘛，所以魯迅另外一句就是什麼呢，選著別人的牙眼而主張寬容的人，萬物和他接近，就是這種人才是最大的問題。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正話魯迅嗰句説話咧，兩節嘅結尾嘅説話咧，都係佢當時覺得自己因為肺病咧就嚟死嘅時候講，即係傳俾個子孫嘅，即係簡單講啫，就佢真心嘅説話啦。咁其實都有啲道理嘅，你諗下，如果有個人係嘛，其實係傷害你嘅人，然後叫你寬容佢，係嘛，咁其實係好指向，即係話其實佢係要為所欲為。佢做完佢嘅， 我打完第一巴，你原諒我啦。 係啦，仲要你係當冇事發生過嘅。咁呢種其實係好不堪嘅一件事。咁當然可能佢見到嘅中國近代史裏面有啲咁嘅情況啦，所以佢 太多添。 係啊，可能佢見到嘅人裏面好多呢啲咁嘅人，咁所以佢有一個咁嘅心聲。咁但係即係一戰裏面即係嗰個問題，我都即係有啲人都好得意啊。嗱，譬如我講咧，正話都阿黃生都有講到一樣嘢，就係嗰個會好重要。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想去當時去法國噶啦。當時嘅胡志明咧。就喺法屬印度支那啦，即係當即係今日嘅越南啊、柬埔寨一堆，即係當時法屬嘅土地啦。咁佢做咩咧？佢係行船去，佢係做船嘅水手，但其實佢咧就係做廚師嘅。佢喺船裏邊咧就煮嘢食。咁咧就我去到巴黎之後咧，就整各種各樣嘢，就整下眼鏡啊，整下臨審嘢啊，就去執成個咁啊，就儲咗嚿錢咧，就其目標咧就係我哋去巴黎和會。咁就所以呢個亦都係當時有啲好浪漫嘅氣氛。你諗下一個男仔，一個後生仔，19、20、21、22歲，我唔係好記得具體年紀。我要去巴黎和會，哇！真係豪情壯志啊！ 豪情壯志，係啊！咁其實除咗胡志明咧，頭先阿黃生都提到個會嗰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世界各地嘅人咧，哇！大喎呢檔嘢，就諗住去提出啲訴求。咁我自己做韓國研究啦，咁韓國其實有一位好重要嘅人物叫金輝直啊。咁呢位先生其實就係當時。因為1919年4月咧，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就喺上海成立咗。咁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其實當然就因為韓國本土淪陷咗啦。1910年嘅時候，日韓合併咗，咁佢哋又將個獨立運動嘅基地擺咗喺中國。咁臨時政府成立咧，就別開心面啦。佢哋竟然諗到話咧，揾個廣和大使咧，就派去巴黎和會。咁就揾咗阿金輝直先生。咁呢個人都大有來頭，佢當時就喺 Princeton 讀緊書，啱啱讀完。咁其實佢喺 Princeton 讀得好好啊。已經攞咗個 master， 咁其實學校就同佢講話，不如你讀埋 PhD 啦咁樣。佢話唔得啦，我要翻去搞祖國嘅復興運動、愛國志士。咁就翻咗嚟喺上海，咁接受咗呢一個名銜之後，就啟程去呢個巴黎。咁當然巴黎和會就梗係唔理佢，一個即係亡咗國嘅代表。咁但係金輝直佢本身都寫低咗好多當時佢對巴黎和會即嘅感受啦。尤其就係後來我哋都知道巴黎和會之後。我哋有呢一個民族解放嘅一啲訴求提出咗啦，係當時世界上面一個好重要嘅主流思想，亦都引起咗有更加多嘅革命運動同埋一啲獨立自治嘅運動喺成個亞洲啦，特別不斷咁樣出現，可以話遍地開花咁樣。咁所以其實金輝直嗰個例子都幾有趣，我覺得雖然好似係好旁支，唔係好屬於主流嘅事，但係佢同胡志明都一樣，屬於亞洲地區嘅一啲革命運動志士。你可以睇到當時亞洲作為殖民地咧，佢哋對於帝國主義嘅嗰種。即衝擊啊！即就算個會擺明係唔關我事啊，我都要派個代表去申訴。咁呢樣嘢其實係真係睇到個世界性， 有個時代精神喺度啊！ 冇錯啦， 加埋正話黃生上一節講，即波蘭又講下自己幾凄涼啊，又幾偉大啊，捷克又講下，即個成個氣氛都係訴説自己歷史嘅事咯。 所以頭先黃生講咗句好啱，就係許願樹。 即係你可以睇到就係當時中國其實都係一樣噶嘛，佢就係想藉住呢個和會，覺得自己都係參戰國之一，咁就想攞翻自己山東嘅主權啦，甚至乎咩民族自決嘅原則之下，點樣可以攞翻曬屬於中國自己嘅嘢？但其實成件事唔係真係諗得咁簡單，即係大家都好似對個和會太美化，太多憧憬喺入邊，但 係到頭 係，所以其實到頭嚟。當中國發現佢乜都冇嘅時候，原來山東啲嘢已經自動過戶咗俾日本嘅時候，跟住所以嗰種反抗嘅情緒同埋對於所謂嘅即係西方正義嘅嗰種感覺咧，係極度失望之下咧，就會爆發咗後尾嗰、那個即係成個五四運動啊之類咁嘅嘢咯。 唔係，我哋其實對巴黎和會咧，今時今日有好多後見之明啊。譬如我哋會覺得係大國博弈嗰啲小國啊，或者嗰啲已經亡咗國嘅，諗住復國嘅，佢哋參與啲咩啫？會有啲咩好處？咁但係我哋即係亦都要。走翻去當事人佢哋嗰個處境去睇先得噶嘛，即係而家我哋睇哦，法國咁樣苦待呢個德國，佢當然就係種植咗啲仇恨喺度啦。咁但係法國人當時其實佢都有一啲好實際嘅考量，並唔係淨係純粹仇恨，或者係佢哋可能就算播種仇恨佢都唔 care， 因為最緊要嘅嘢唔係佢哋眼前見到嗰啲。 冇錯啊，頭先嘉齊講得好好啊，即係當時候譬如我哋話即係呢個和會最大嘅。罪人啦、啊、就是、法國，咁佢苦待或者苛刻咁樣對待德國。其實當時法國係頭先講過話會有一啲嘅即係報仇嘅心態之外咧，其實更加重要有幾點嘅。第一就係、是、可能我都冇留意嘅，譬如當時候咧，原來法國嘅女性咧生產率好低嘅，即係生育好低，特別生育率好低， 即係唔生小朋友。 特別咧當同德國人比較嘅時候，咁所以當時法國領袖已經諗啦，二十年之後。我哋唔夠德國人，即係一個打一個都唔夠打， 亡國滅種喎、 啊。係啊，所以佢 你生得多，我生得少啊嘛。 係啊，咁但係冇辦法噶嘛，啲嘢即係作為政府，即係叫你有個限度噶嘛，做即係政府能夠做咁呢個係一個考慮。另一個考慮就係話，當時有譬如好多即係嗰個打仗嘅戰場本身咧，好多嘅具體嘅戰鬥咧，其實喺法國嘅地方，特別係法國嘅即係北部同埋東北部咁樣。咁啊，當呢個德國撤出，譬如佢哋佔領咗比利時，比利時就同法國接壤啦。咁、撤出嘅時候咧，就其實德國亦都打爛咗好多法國嘅即係北部嘅地方，而嗰啲地方好重要， 工業區嚟 嘅。冇錯啦，工業區啦、礦產啦、煤啦等等。咁就當時有個好初步嘅計算咧，係差唔多有成四成嘅工業實力咧，係喺嗰個地方係受破壞。咁、所以即係法國人佢要重建嘅時候咧，就問我邊度攞錢？我問美國者自己籌，最好就而家有個大債仔啦、你打爛曬我啊咁。咁但頭先你講個好得意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其實國家與國家之間都有自己嘅籌算嘅。其實英國又計條數，喂，我哋搞咁多嘢，有咩著數先？我攞唔到幾多少錢喎、啊。咁如果我哋跟住呢一個嘅法國嘅邏輯去打爛咗幾多嘢，攞幾多嘅賠款嘅話咧，其實英國係大輸家。所以佢突然之間咧，又配合咗嗰個和談會談嘅氣氛，講民族自決啊，講人權啊等等嘅時候咧，英國人真係好聰明，諗一樣嘢係咩咧？就係話我哋要為嗰啲寡婦同埋兒童考慮。我哋其實都死咗好多人嘅，我哋好多寡婦好多兒童，所以唔怪你德國你呢條數咧都要賺。所以結果咧，將嗰個賠款咧又冧高咗，咁令到咧就即係英國嘅利益咧，有戲攞大一啲。 即係巧立名目高手 啊！係好犀利。 唔係咁都係實際嘅，當然係各國都死咗好多人，同埋最緊要人找數嘛。係 啊， 有人找數嘅話就你可能即係諗名目去向佢去要求多啲。你諗下，譬如凡爾登搞到機喺一戰裏面西線最重要嘅一場戰役，喺法國境內打。諗下炸到砰砰砰都喺法國嘅土地。咁整個西線基本上就係好少喺德國境內發生。咁大部分都係德國以外，咁所以你作為戰勝國，你睇佢班德國人，你搞到我一塌糊塗。 同埋西線冇乜推進噶嘛，其實落落去就係打嗰個位置，所以重傷就係法國境內部分。 咁另一方面，我估亦都係同嗰陣時候嘅，譬如報界啊、大眾嘅，即、就、係、是、我哋叫 public opinion， 即係公眾嘅輿論好有關係、因為對於英國、對於法國，咁佢哋要面對嗰個嘅即係國內嘅政治壓力好大嘅，咁佢有選舉啊，有其他嘢，咁。打贏長仗又點啊？咁最低限度民眾會見到嘅就係話有賠款啦，而我哋嘅重建係依靠呢個賠款，所以嗰個係非常之好大嘅一個推力嘅。咁而另一方面咧，譬如法國係好驚嘅，點解咧？後緊緊巴黎和會嘅時候咧，五月一號你都知啦，即係 Labor Day 係咪？即係勞工日啦。其實嗰日咧係死咗幾百個人，點解咧？因為當時左派係發動咗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嘅。 蘇聯，咁咧就要鎮壓。咁其實當時左派嘅思潮咧，係幾乎可以將即係法國嗰個政治係變天。 所以胡志明當時喺嗰度啦。 係啊，所以佢哋一定要好清楚地去俾民眾見到法國政府係做緊嘢嘅。我哋係能夠有效地咧，經過呢個和會之後咧，能夠去將一啲嘅資源咧帶翻落個社會度，幫個社會咧能夠去重建，咁咧先至能夠咧係緩和翻即係國內嘅氣氛。所以即係話佢哋好衰人都好，咁佢哋都有佢哋自己要內在面對國內嘅 民粹嘅因素。大家諗下，相較於百幾年前嗰個維也納和會咧，其實呢個唔係政治家或者係個國王啊統治者之間嘅會議嚟，呢個係各個百姓之間嘅會議。如果唔係咁樣嘅話，你諗下中國喺五四運動嘅時候點樣影響到中國代表喺巴黎和會拒絕簽字咧？ 係 呢個 public opinion 對於國際談判 好細性嘅當時， 即係呢個唔係淨係一個國家， 係冇錯。 如果當時講翻即係傳由當時由巴黎和會電報傳翻過嚟中國，再慢慢傳俾學生。其實到到出事都是兩三日、三四日就已經 好快， 即係沸騰大城市啦，即係北京已經是沸騰，大家都知道這件事。咁其實可能是五十年前的所有帝國都冇遇過呢件事，即係五十年前都冇面對呢樣嘢，即係新突然間原來我的群眾會因為一個我同外國傾偈，會突然間會風起雲湧，會出嚟抗議，咁冇辦法面對，或者唔識面對，可能係每一個國家共同的一啲困難。 唔識，我覺得唔識面對呢個 term 就好。我扯後少少嘅啫，咁講。即係巴黎和會可能有個有個樣式做咗出嚟咧，令到以後咧有啲國家咧望到咧，當佢真係 involve 咗落一個大戰嘅時候咧，佢唔知點停。 嗯。 譬如我覺得二戰後期日本就係最明顯嘅例子。即係當我哋見到二戰後期日本，特別係呢一個四一年太平洋戰爭開始咗之後咧，其實打多兩三年，佢其實已經嗰、那個。個形勢已經係 四三年四個月之後已經 係急轉直下噶啦嘛，咁你跟住你發覺有啲嘢真係好神奇，譬如話而家你睇翻個檔案，你話婆羅洲嗰度啲日軍已經係打到咧係要食人，即係食自己嘅戰友啊，咁去到譬如阿留申群島有個叫阿圖島嘅地方咧，直頭係全部日軍唔投降，即係全部集體自殺嘅。咁而家追溯翻咧，好多歷史學家講咧，即係我睇個紀錄片佢講，佢日本嗰陣時真係唔識點停。嗯、我就唔知道，如果一場咁嘅大戰，我要宣布投降嘅話咧，究竟係會點樣俾人宰割？ 最緊要係 唔識得停咯。 當時嘅重要嘅日本嘅傳媒，每一日都係講我哋日日必勝，又打贏一場，打一場。咁你無啦啦講我哋輸咗，係冇人可以接受到。你每日都講話啊，你打到去邊度？你每日贏緊，因為個機器係咁運作，佢冇理由報喜不報，一定係報喜不報憂咁樣繼續運作。佢知道巴黎和會，如果你報憂係死梗，咁然後大家咪我哋咪報喜咯，但係咁報喜報得多，咁你都要面對現實，咁就出咗問題。 所以呢啲咁嘅專制嘅國家咧，佢嗰喺戰爭嘅狀態，特別係佢嗰個宣傳機器嘅運作咧，令我最不安嘅係佢打贏就好啦。 Yeah. 但係打輸你唔識得凝聚一啲咧理性啲嘅力量。 係啦，冇錯， 係你唯有係繼續谷自己，係去到盡。 同埋佢唔單止報喜嘛，佢仲會講對方有幾殘忍。即係簡單講就係你可能係施暴者，但係你話俾自己嘅人民聽， 佢哋係施暴者， 係啦，然後你又應該又嬲佢嘅，有仇恨。 係啊， 咁所以和解嘅仇恨就係呢個咁樣有一個所謂辯證關係，就係、是、你覺得你係施暴者，但係你嘅講述你嘅論述係賦予緊你嘅人民係嬲你嘅對手。咁呢個過程其實好多嘅民族、好多國家或者好多玩法喺近代社會都做緊。你一定有個對手啊，污名化佢。整到佢掛得佢好慘， 你唔夠資源，唯有就係燃燒自己嘅仇恨嚟，要等個戰爭繼續落去。 係啊，咁但係嗱仇恨中咗啦，咁但係之後咁又點收科咧？就係嗰個 係咯，咪就係咯，咁好似日本嗰陣時嗰啲就係臨即係叫戰敗前嘅口號，七世盡忠一億玉碎喎，哇！成億國民攞去玉碎，你得唔得人驚？ 係啊，所以到四五年之後啊，話天王都係人啊，對於日本人嚟講，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大嘅一個反省。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本季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咧，我哋講巴黎和會嘅種種話題啦。咁啊，王教授講咗好多有趣裏面即係、就是、有關巴黎和會嘅細節嘅。咁啊，係我哋即係你問我自己都 從來未聽過， 聽過喺未知。咁嗱，巴黎和會有啲嘅大嘅問題咧，可能我哋都大約都理解，就係、是、咧驚天賠款。 啊、就係話哇，罰到德國不得了，咁啊罰到德國咧冇得翻身，咁咧就係要揸乾揸盡德國嘅所有部分，咁亦都令一般我哋講法就係直接令到德國咧類嘅普通人啊都感受到嗰種仇恨，咁、咧所以佢哋集體認為要報仇，咁、所以凝聚力嘅力量咧就可能所謂邪惡嘅入侵啦， 賠款賠到佢哋唔肯生啊， 係啊， 唔係喎，德國最生得喎， 係咪咁咧？ 當時德國係生贏法國人嘅喎，法國冇生咁多。不過反而是講翻賠款驚天賠款嗰個問題咧，係好多一般嘅歷史論述都冇好仔細去講咧，就係、其實當時賠款係分三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要即時俾嘅，咁你即時俾係好重要嘅，因為 都冇乜錢剩， 收錢啊嘛，大佬，即係法國可以收錢，英國可以收錢，其他國家收錢，咁政府又可以同民眾有個交代，民眾大家都感覺得到和平帶嚟啲實質嘅後果啦，咁但係其實嗰個唔係最大部分嘅。跟住第二個部分咧係多少少嚇，咁咪可以攤長啲嚟還嘅。咁但係最大嗰個賠款咧就係擺喺第三部分。但係嗰個好巧妙嘅嗰個條約嗰度寫咧，就係當你第二部分還曬之後先還第三部分，但係第二部分永遠還唔完嘅。所以嗰個其實是交差嘅啫，即係咧驚天賠款，大家白紙黑字寫出嚟，咁啊大家都有交代。但實質上面咧，咁點解到最後會用咁嘅方法嚟處理呢？咁都係一個和會或者和談一個理性嘅結果。大家話許願樹將好多嘅想法投咗落去嘅時候，佢哋都諗一個好實質嘅問題，就係、如果真係搞冧咗德國，其實對歐洲一啲好處都冇。因為當時其實如果真係講係戰後個恢復咧，當時歐洲即係幾個大嘅經濟力量咧，當然佢哋係非常提防呢、這個當時叫蘇聯啦，咁或者即係 咁崛起 嘅，係啦，咁所以就根本唔會預佢，亦都唔會考慮佢。咁剩低落嚟嘅咧，其實只有係法國同埋德國，但係法國有四成嘅都炸爛咗啦。咁如果要靠經濟嘅復甦咧，就所以佢哋亦都唔想攣死呢個德國。咁、所以呢個咁嘅安排咧，係令到希望能夠製造一個更大嘅和平。不過又咁講，即係冇辦法令每一個人滿意。譬如頭先即係早兩次嘅時候講海恩斯，其實佢都仍然不斷係喺度批評嘅，即係呢個即係和會對於德國嘅嗰個嘅破壞係好大嘅。咁啊，所以呢個咧係即係試圖去走出一個嘅理性嘅結果，但係即使係理性的結果咧，亦都唔係每一個。贊成和談或者唔贊成和談都會滿意嘅結果咧， 即係海恩斯，但你又唔可以話佢錯曬，的確佢有睇到啲嘢係嘛，即係的確後來即係有啲問題或者有啲仇恨係積累咗，或者當時嘅經濟問題就係衍生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亦都變成一個戰爭。咁呢個可能都係佢嗰套學派裏面有啲嘅軟件嘅部分啦。 不過頭先阿黃教授提到咧，就係我哋睇啲咁嘅歷史問題咧，可能有時魔鬼喺細節，有時天使都喺細節嘅。咁但係即係我哋睇呢個巴黎和會，佢係唔能夠。即係當時係可以停止到戰爭，但如果係咪真係帶嚟咗和平咧？似乎我哋有後見之明嚟睇咧，就唔係，係嘛？二次大戰就係呢個一戰裏邊一啲不滿，大家彼此之間可能仲覺得呢場仗係未打完嘅一啲延續。咁到，但係我覺得最神奇係咩咧？睇過往100年嘅發展咧，呢對仇家德國同埋法國啦，佢哋可能真係近年。真正可以和解到啊！喺歐盟裏面佢哋最 core 嘅，最中心嘅，可能就甚至乎佢哋軍隊都會合併啊！咁樣，我覺得睇到100年嘅變化，呢樣嘢又好神奇。 係啊，同埋德法真係和解或者最好嘅時候，或者我哋感覺啦，都可能係呢、這個。即係20世紀、21世紀嘅時候嘅德法關係，即係再數落去之前，因為可能殖民主義嘅原因啦，即係大家喺度其實係各種嘅較勁。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一戰如果嘅和解未完成，二戰打多次個和解點樣都會完成。即係簡單講就係你嘅仇恨，你會知道佢係一種消耗性嘅東西，你必然你要面對嘅就係我嘅生活啊，其他嘅問題。咁啊解決其他問題嘅時候，呢啲仇恨一放低，咁咪可以繼續行落去。 咁二戰就解決咗歐洲嗰邊啦，但係亞洲呢邊又二戰又解唔解決到啊？ 二戰其實你睇到最大嘅一個即係要解決就係中日嗰個問題啦。但係你會見到其實就算中日和約最尾簽咗，其實裏面有好多細節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中日放棄咗即係唔需要日本賠款啊之類。但係就調翻轉就係一個民間訴訟，其實一路都有出現嘅嘛。即係民間殺傷嗰方面，其實係冇處理到噶嘛嗰陣時。咁所以變咗你會見到而家其實一到一定嘅程度時間之下， 民間都會叫做殺神。當然其實你亦都會覺得其實係真係幾慘嘅，特別就係你好似香港個 case 有好多好多老人家攞住啲軍票，咁其實嗰啲軍票到而家佢哋都冇辦法兑換翻一個現金啦。另外另一個問題就係慰安婦問題啦、其實到而家亞洲好多國家都仲喺度。即係仲喺度提出呢個問題，而且我哋都會睇到就係、其實慰安婦嘅年紀已經慢慢老去，咁、其實呢一段歷史就快會俾人遺忘咗嘅時候，咁其實亦都係要一個即係一定要對佢哋有翻一個交代咯，我自己覺得。 所以即係撇除賠款，我繼續寫啦。如果有辦法繼續將呢個故事要寫落去，因為呢個係真相嚟嘛。最近仲有一個新嘅插曲喎，即係南韓總統文在寅，即係佢直頭想要日本咧賠埋咧當年強制連行嘅嗰個情況底下，強徵佢韓國勞工啊！哇，嗰條數又係一條天文數字。咁不過你睇其實嗰個情況就係、二次大戰除咗可能係 settle 咗一啲仇恨之外，但係都又 create 咗另一啲嘢就係大戰完咗之後嗰啲民族國家獨立嘅風潮，即係譬如好似南亞次大陸嘅印巴問題，咁你到今日都仲係糾結住㗎。即印度同巴基斯坦，一個印度分咗三個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跟住打咗幾次印巴大戰，最留低咗克什米爾嘅主權糾紛。咁而家我哋有一帶一路嘅偉大國策啦，即係中國同一個巴基斯坦又即係譬如話一路懟落鐵路落呢個瓜達爾港咯，就懟住印度嘅後邊啦咁啊。呢、一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三國字呢個問題咧，都係有排搞嘅。 有排 有排麻煩，係啊，真係。 咪不過我諗翻起講中日之間啦，其實處理當時一啲仇恨問題咧，有啲嘢有啲細節咧，我最近睇一啲係訪談啲日本老兵嗰啲研究咧，我有一啲體會。咁就係嗰啲日本老兵咧，佢哋有啲俾人拉咗去西伯利亞喺蘇聯嘅，即係集中營裏面去做苦工啦，嗰啲好慘。但有啲係去咗中國嘅，喺中國境外嗰啲集中營裏面咧，佢哋受到嘅懲罰係點樣啊？就係不斷要去將自己嘅惡行講出嚟，要公開咁講，要佢哋去 confess， 要佢哋去認錯。咁但係最後點樣咧？我睇啲日本老兵佢哋覺得好感動嘅位係咩？諗住自己要最終被審判集體槍決嘅。點知中國人放佢哋翻屋企？原因係咩啊？原因就係冤家宜解不宜結，冤冤相報何時了？佢嘅理念就係咁樣。咁結果係真係無條件咁放佢哋翻去日本。咁所以呢班日本老兵去到即係喺佢哋家鄉嘅時候咧，佢哋係大肆去講日本嘅戰爭罪行，並且係為佢哋過去嘅嘢係即係好多懺悔。 嘉祥，聽落即係嗰段我有感覺，即係你問我，可能我嘅感覺係。其他嘅國家咧，可能你道歉唔夠，我哋要有個審判，然後你要受應得嘅懲罰。但係對中國人嚟講咧，可能審判我唔緊要，道歉緊要，即係你真係衷心嘅謝罪。好多你問我環世界啊，好多人都會選擇原諒，即係你有一個好衷心嘅即係道歉。可能對於我嚟講係緊要過你受到審判啊或者咩嗰一部分。咁可能依個係。中國文化的特性啦，即係所謂嗰個情感的部分。 我相信呢個是東方文化的特性，日本人未必不理解呢點啊。咁而但係佢嗱，我賠咗錢啦，或者我已經做了一定的可能表達協議的工作啦，你哋仲唔收貨？咁但係即係日本人會不會就係、都明白中國人最終嘅係希望你個真誠道歉，而佢哋刻意唔俾呢樣嘢出嚟。那個張力在哪度咧？係咪佢哋都不服輸啊？ 正話都有講，只要好似即係德國總理咁， 係啊，跪低 搞掂，其實已經完嘅件事。 因為嗰個係一個好重要的一個息怒，你一開始 但我跪，我跪靖國神社，我每年跪一次， 係咪？因為你個道歉背後仲會涉及住國家。好多嘅利益或者係一啲政治嘅瓜葛啊， 所以頭先你家姐講嘅嘢，我諗日本人係唔服輸。 咁你冇辦法，因為你當時其實日本人係覺得佢自己輸就輸咗俾美國原子彈啊嘛，即係因為原子彈投咗落嚟，咁佢哋就焗住要投降。所以你調翻轉，對於佢嚟講，佢會覺得成個即係就算要道歉嘅話。佢未必真係真心嘅，因為佢都冇真正感受到真係自己戰敗咗 嘅嘢。係啊，所以正話即係嘉誠講就係佢有啲道歉嘅行為，佢有啲即係雖然話冇取消賠款，但係好多經濟資助，經濟資助好長嘅時間。咁佢有啲我都有道歉，或者元首都有試過有道歉，但我哋覺得言不由衷。 點解言服輸？ 喂，點解言不由衷？ 嗱， 你南京大屠殺又唔認，慰安婦又還自願嘅，你樣嘢都冇，你樣嘢都係冇錯嘅。咁你乜嘢都係？所有嘢都是假的呃你的即係簡單就屈你的。咁你的道歉邊會真誠的呢嗱即係嗰句就好簡單就是你冇咗個真相。如果大家冇咗真相知道個真相面對咗個現實所有的道歉是虛假虛浮。 所以好簡單就係、是、即係翻返去女公婆係嘛？你話你快啲道歉啦！我可以道歉，但我都會問一句：我做錯啲乜嘢？ 唔係呢個仍然係都係嗰個問題。 你係，但唔係我都問一句，因為我真誠啲啊嘛。我做錯啲乜嘢？咁你話翻俾我聽，我話對唔住，我真係做。 即係我都係求翻個真相。 係啦，咁我依一點好緊要嘅，我係真心想同你道歉，但係請話俾我知我做錯咗啲乜，咁然後我可以就嗰件事承認錯誤。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是、我話俾你知做錯啲乜，你話你冇做過。咁 係啊，我冇啊，咁 係啊，冇啊， 係啊，咁我道咩歉啫？係你好似夾硬逼我道歉。我覺得咧，南非咧，佢黑人白人之間嗰個種族隔離政策之後咧，大概都可以有和解嘅。但係佢喺和解嘅過程裏邊咧，佢成立咗一個調查委員會，就叫做真相與和解調查委員會， 係獨立噶嘛？ 係啦。咁呢、這個名目咧，係令我好感動。即係呢就和解可能真係可以冤家係咪可以解唔係結嘅話，係咪有真相先？咁我哋面對我哋讀歷史係最希望見到真相，或者我哋就係最要求真嘅一班人。我哋希望就係見到真相，然後大家可以喺呢個基礎上面可以和解。係 啦，一個字啦，嗬，係咪啊？誠意啦，道歉啦。調查啦，等等啦，係咪？咦，六個字喎，原來對唔住。 我真係好重要啊！嗱，我真即係史學嗰個問題就係，我哋有陣時即係好希望，衷心希望就係你所講嘅暴力，你所講嘅罪行，其實冇咁嚴重嘅。真相調查咗之後，可以還你一個公道。你日本其實冇咁過分嘅，你好多嘢其實冇咁罪行嘅。其實嗰啲嘢係可能係逼出嚟嘅，可能係有意外嘅，有種種唔同嘅部分。我都想有個調查。咁你諗下，如果你唔查，咁你咪？唔係永遠都停留喺我話你錯，你話你冇錯嘅階段。咁你咪永遠向唔到前行咯。咁你要想要進一步合作，或者進一步嘅種種嘅部分，或者你要繼續去做管治，咁你咪會失衡。 有時可能好多爭議，或者有啲即係唔同嘅立場，未必會化解到。但我哋希望就係可能有真相嘅基礎，互相明白對方唔可以被完全消滅嘅基礎上面能夠和而不同。咁我覺得係好重要。 係啊，所以我哋話即係歷史咁話啦，就係、是、一種即係都我哋都有嘗試係努力去即係尋求歷史嘅真相，或者講述歷史嘅種種部分嘅即係一個努力啦。咁啊，但係真相講唔曬，今季啊，希望下季繼續。Thank you.